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好啊，嚟到第二节啦，要交俾阿 Donna 吹下鸡先。 我觉得有啲性别歧视喎，要听翻个真个 jingle。点解系 gentleman 嘅？冇 ladies and gentleman 嘅。 我为咗你而改啊！我为咗你而改，我为咗你而改。OK， 我小朋友咧听到呢句咧，次次都要加埋。点解冇讲埋 boys and girls 嘅咁样？ 有啲咩暗示啊？有咩暗示？ 冇啊！ 跟我咯，睇两。唔系，我哋其实 Chris 咧上日写咗一篇文啊。 系 系俾好多好多人分嗰啲叫 share 嘅， 点解梁家杰啊？系咪啊？ 好多人， 真係好多人。 我諗好多大家係關心今次呢、這個即係香港 大學嘅， 係啦，即係呢個副校長呢單嘢啦。 佢寫一篇文好感人，睇完啲人喊嘅。 其實唔關我篇文事，我成日覺得，因為真係咁啱嗰一晚我哋出去做街站咧，就係啦，就遇到呢一件事，我即係用，其實我啲文筆仲好笨拙，因為我即係當自己係。即係親歷其境，我覺得呢個故事好值得同人哋分享。咁我咪將成件事咪好老實咁樣講翻出嚟。咁、但係我諗 好真摯咯個情。 我諗係而家我哋咧呢個 講一講啦，咩事咧嗰篇文。 好嗱， 即係帶入去我哋。 即係應該咁講就話件事咧又唔係話真係好特別，但係咧就。我哋實在好需要， 要講， 我哋好需要呢一啲咁激勵嘅嘢。 要講啦， 好啦，咁啊嗰晚咧，我哋就喺 當中有你。 你唱埋歌先啦，有主題曲嘅。好，會埋冇啊 ，Donna， 淨係要你要去。嗱，嗰晚咧，我哋去咗呢個堅尼地城，就做個街。 堅尼地城，德國城係咪堅尼地城啊？ 嘅呢個港鐵站門口咧。系啦，就做街站嘅，咁咧就 好堅離地嗰度啊！ 啲人物真係離地噶， 啲人拆科打運有一手啊！ 咁我哋去都冇幾耐， 上班都好。 你又要我講？ 你聽講啦！ 咪真係好離地，我哋去嗰幾日都好離地啊！ 其實我哋去呢幾次咧，幾個街站地方咧，度度啲人都好離地，因為去親嗰啲。 你冇去朝頭早我度啫， 中泰嗰啲咧係咪？ 排前五張嗰度啊！ 我相信你嗰邊同我嗰邊分別唔大，因為我哋星期六 end up 我又去咗沙田第一城又做過，不過係晏晝啊嘛。係咪？所以啲街坊咧，即係中產嗰啲，坦白講係有好多係好熱心、好熱情走嘅。但係咧，我哋遇到更加多嘅係相對嚟講就比較冷 漠， 呢個係真嘅，係啦。 佢哋係咪會覺得出香港大學嘅嘢唔關我事咧？ 當然係啦，所以我哋其實成個呢個街站嘅目的就係希望就係喺呢一點上面係強調翻呢單嘢唔係純粹係講緊港大嘅一個所謂即係換校長啊，或者係揾空跳槽啊呢啲咁簡單嘅一件事，而係遠去到係講緊係影響到香港人嘅一個核心價值啊！即係呢樣嘢大家講到好泛濫好 cliche， 但係咧個 point 咧就真係。講緊就係話點樣由得佢哋去 校園失守，香港都失守噶啦。 Anyway， 咁我嗰晚啦， 件事先係大家唔好打斷。 我哋嗰晚去咗一個好離地嘅呢個地方啦。咁就去咗冇幾耐咧，咁就見到有位先生啦，咁樣斯斯文文嘅。咁但係咧就孭住個背囊，跟住咧就又係手即係拖住個夾仔咁樣啦。咁啊離遠咁樣望住我哋。 係咪陳雲嚟嗰個？ 咁我唔同嘅，我認得陳雲嘅樣 嘅，有頭髮嘅， 有頭髮嘅最主要嘅嘢， 係啦，靚仔好多呢、這個咁anyway， 咁呢位先生咧離遠一望咧，佢又唔係走埋嚟，就拿住一個即係嗰啲一部嗰啲平板電腦咧，係咁影我哋，咁 好驚， 怪怪地噶嘛，係咪先？尤其咧，我哋隔離咧就係民建聯咧喺度擺緊街站，就喺度吹緊就話啊咩保留電車，好心諗呢樣嘢吹好耐咧喺度抽水，所以我哋就係有少懷疑嗰人咧究竟係咪即係對而家嚟搞事？咁我哋所以變咗咧，當佢行埋嚟問我哋關於我哋今晚做呢樣嘢嘅時候咧，第一。佢對我哋好似唔係好熟悉，即係法政會師，佢唔係太好熟悉。咁第二咧就係話咧，佢就好 concern 就係話，究竟我哋收，即係譬如話我哋係收集緊一啲授權書，就令到啲人咧係嚟緊聽晚嘅呢個大會上邊咧，可以等呢一個校友關注組幫手投票啊嘛。好啦，跟住佢又問好多細節啊，問嚟問去，但係佢自己又唔填方，佢又唔交方，又唔剩，淨係問。 咁仲大啊，可能 係啦，咁我又好鬼死。 懷疑啦、啊，越嚟越疑心越嚟越大。 是不是因為你呢， 我諗翻我自己真係可能即係有少少 over 啦，即係太過疑心太重。但係我哋成日都好驚喺街站就俾人搞，或者俾對方咧就去攻擊我哋，就話我哋可能係即係處理得唔好，所以變咗我特別強調嗱、啊，其實我哋啲私隱權好重視嘅。事實上我真係好重視喺好、多個步驟上面，我去 ensure 到嗰啲人嚟交呢個方嘅時候咧，佢哋嗰啲嘅私隱咧都會係即係會係好好咁樣去保護佢哋嘅私隱咁樣咯。聽完之後佢又冇講乜嘢走咗咯。诶，翻转头咧，佢又揾翻我哋咯。原来咧，佢自己又攞张方出嚟，系填好晒咁滞。除咗佢话授权俾边个人咧，就未填之外咧，乜都填晒啦。跟住就问我哋攞资料点样填翻。咁我梗系有啲唔好意思咯。原来个人真系有心嚟填方嘅。 你嗰时有少少装起一降嘅，其实 初头系。咁但系后屘我梗系有啲即系少尴尬啦。反而之后觉得唉有啲唔好意思，但我又冇咁讲啊。好啦，帮你填啦。咁样即系填翻嗰个授权即系被授权人啦。咁样。跟住佢又講啦，其實咧根本上咧，原來佢咧就喺數碼港翻工嘅，咁啊專登朋友唔知喺邊度睇到，就話我哋今晚去嗰度做街站。其實我哋自己喺自己 Facebook 上面冇講到嘅， 係咯， 反而係放射良心咧，其他嗰啲友好咧有講到，所以咧佢個朋友深刻睇咗嗰啲咧，跟住咧就嚟專登嚟揾我哋嘅， 好啦，跟過嚟嘅， 咁佢填完之後咧咁算啦，跟住佢就話咧就話喂，其實咧即係佢有少少，佢又好有少少唔。怕丑咁样嘅， 其实咧， 我咧有个 friend 咧就住元朗嘅，佢又好想填啊，就问你喂，咁其实你哋会唔会 飞急传输过去？ 你会唔会系即系搞街站咧？喺嗰头 街站 系啦，喺元朗搞咁啊！哇，其实我哋都冇谂住喺元朗搞，因为其实听日晏昼六点咧已经系 deadline， 加埋都唔够24小时。咁我哋星期六咧谂住去沙田搞嘅，不过咧都赶唔切噶啦。沙田我都系叫啲人咧亲自去嘅啫，所以变咗不如你叫个朋友亲自去啦咁样。咁佢又好似有啲头像咁样，跟住又走咗。但好搞笑咧，冇幾耐佢又拖住個機咧，慢慢又行翻翻嚟咯。跟住話俾張空白方我得唔得？冇所謂啦。話你嗱，你如果你俾咗，咁如果你真係諗住朋友簽到嘅話咧，你可以聽日交俾我，因為我聽日諗住咧收集曬啲嘢咧，我就會去一次 Hong Kong U 咧，就係交方嘅。所以咧，仲係有少時間 buy 到，你咪叫朋友簽到尾，想辦法中間交俾我啦。我跟手你俾埋電話同埋名佢。OK， 好啦，跟住我哋繼續做街站咯。過咗差唔多一個鐘頭到啦，收到佢電話啦。跟住又話 ，Chris， 我已經去到元朗啦，我俾咗個朋友簽埋名啦，我點樣交到張方俾你？嗱，當其時我喺堅尼地城， 咁你介唔介意揸車出嚟俾堅尼城定俾我啊？ 咁係嘛？唔知我揸車啦，但係問題個 point 咧就係話，咁我其實你住邊㗎？佢話佢住喺藍田，我藍田。 哇！即係三角形咁嘅話， 係啊，我話，跟住佢話點樣可以交俾我？係咪嚟翻堅尼地城啊？定係somehow我哋somehow meet in the middle 咁樣？跟住我就話你翻屋企啦。即係都夜啦嘛，咁話你翻屋企啦，話你都可以走得去元朗，唔通我入唔得，唔可以入嚟藍田同你攞張方咩？係咪先啊？所以咪變咗我哋做完街站之後咧，我哋嗰晚其中嘅節目咧就係、是、我收曬檔啊，咪揸架車咪入完藍田嗰度攞翻張方咯。其實係一個咁樣嘅， 真係一張都不能少、啊。 但 係 咧，當然而家講翻我自己覺得，即 係講笑、啊。 我當時聽到佢電話，佢真係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好感動嘅，即係我嘅聲音咧，肯定係有少少激動。 我而家都好感動、啊。 咁但係 即係嗰種， 而家諗翻當然即係，如果我係佢，可能我都會做呢樣嘢，係傻地嘅。但問題咧就對方佢唔係一個後生仔，佢唔係叫血氣方剛嘅，佢係一個 拖劫嘅阿伯， 佢係一個唔係中年男人啦。佢總之佢講係百幾年畢業， 四五十， 百幾年畢業嘅，係啦，一個 uncle， 即係又未知道 uncle 咯，我自己都唔 識。阿叔啊， 係啦，唔係都唔未知阿叔，即 係阿土嗰啲似唔似阿叔啊？ 阿土嗰啲啊，差唔多啦。 唔係你講陶君衡，你係陶緊身先。 咁係啦，我哋唔好做深究呢個問題。咁anyway， 咁就係咯。咁我咪將呢個故仔咧，我就話我點都要寫低落嚟，即係我自己受到一個感動。咁我冇話諗住可以感染到咩人啦，但我覺得呢個係應該俾人知道。即係香港有好多呢啲人咧，佢哋其實係 make 緊個 difference。呢啲人我哋大家都唔識， 我都係阿 Chris， 你 make 緊個 difference 咯。 大家都 make 緊 difference， 咁變咗，我覺得應該俾人知道咯。如果啲人聽到個結果就係話，佢都覺得，咦，我都可以行多一步。其實呢一步咧，可能就係坐車入去元朗，但其實講真啦，我哋一般人連呢一步都唔想做噶嘛。即係你諗嗰陣時候可能好熱血， 真係去做嘅時候你就 hesitate， 跟住就搵佢理由 justify， 跟住就唔做㗎嘛。呢個係香港人一般嘅一個習性， 所有人都係咁。 但係呢一個人 放咗工好攰， 佢真係做呢樣嘢。 真係佢一張都唔好。 故事係未完嘅，有兩樣嘢。第一樣就三樣嘢啦。第一， 我繼續聽㗎。 我寫咗呢一個落去 Facebook 度，我係前所未有，我呢一個 post 有咁多人真係 like， 幾多啊？ 咁多人真係 share， 咁我諗而家都有可能千三四個最少啦個 like，即係喺我嚟講算多㗎啦，因為我平時亦都唔係一個 你個理麥當娜 係咯， 你就話個個屋企餅 當娜個樣咧，當娜樣不屑啦，即係話 千三四講出嚟講， 你唔搞錯，你個眼角有淚嘅， 你睇人哋 really talk 嗰啲話俾人聽，佢瞓覺嗰啲四千個 like 啦。 係啦，我比較感覺咧就係即係好多人睇到之後都覺得哇，即係好感動，或者係覺得即係好需，其實我哋好需要呢啲咁嘅故事。喺我哋身邊其實有好多呢啲故事，如果大家係經歷到咧，我呼籲大家都攞出嚟講，因為咧其實你話雨傘到而家，其實啲嘢繼續係發生緊嘅。有啲人甚至呢一個人咧，我唔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坦白講，佢係一個雨傘嘅支持者，佢只係一個真真正正喺個港大嘅校友，而佢真真正正去到個位咧，佢覺得自己要走出嚟去做呢一樣嘢。咁另外有少少花絮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end up 呢個人 at 咗我做 friend 喎。 佢咧， 深刻有朋友咧就係、是、轉介就問佢：咦，呢個人係咪你嚟加咁樣？跟住佢就承認咗，兼且就將幫我分享翻出去。 你有冇問下佢？佢係有冇太太？你話你要好清楚話俾聽，你係有太太嘅。 你唔好咁啦， 咩男 你啲人嘅啫， 系 咯，系咯， 贱男。咁咧嗱，好啦，咁咧我唔，我反而就問佢，我話你唔好介意，你我希望你唔好介意，我將呢個故事寫出嚟咁樣啊，唔介意咁樣。end up 咧就即系我好感激，即系我都识咗个新朋友， 系 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即系都几值得系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咯，系咯，即系主要系呢样嘢咯，我想讲。 啊，当然我话俾你听坐的士嘅故事啊， 冇啊， 我谂我真系冇喺呢度讲过， 啲人包过， 唔系，大概系上年啊，我记得系十月十号，就喺十号之前嗰个礼拜，我喺呢度做完节目咧。嗰時佔緊鐘啊嘛，即係中環冚唪唥攤曬啦，冇的士搭啦。我記得我係好難得嗰日係截到阿的士翻屋企，即係我喺屯，即係呢度翻屯門。咁個問題就係嗰晚咧，其實係即係我趕住翻屋企同老婆慶祝生日，類似咁上下啦。咁好難得截到阿的士，我好開心啦。咁啊喺阿的士度講，即係我知，唉，司機大佬，唉，唔該曬你啊，都即係我唔係一個的士站度上車啦，但係你一車我入新界點點點點。咁其實我係好驚咧，佢突然間同我講咧，就係話，即係佢唔中意啲學生。喂，死僆仔啊，塞住路啊，屌，搵唔到食啊，点点点啊！原来讲下讲下咧，佢话俾我听，佢系支持啲学生嘅。佢又话俾我听，屌，喂，你买马，你自己拣只盲嘅，拣只跛嘅，拣只大肚腩嘅，跑唔出，你抵死啊！而家梁振英当选，你有冇份拣啊？你连嗰票都冇时间投啊！你讲咩啫？啲僆仔系因为咁而行出嚟啫嘛，冇人 话。但系点解开头嘅时候好似闹紧佢哋嘅？ 系咯， 冇开头唔系闹紧佢哋，我话我惊佢系一个咁嘅人， 哦、你惊啫。 但系倾开发觉佢话人哋啲僆仔都行到冇呢一步，佢先行出嚟啫。 个将来系佢哋噶， 啲僆仔系俾人逼到咁噶。呢个社会将来佢哋，喂，你话佢哋好嘈，佢哋系好嘈，个都要普选去俾佢选咯，选咗个唔好嘅，佢哋自己即系香港人自食其果噶。个问题就话我呢次选得唔好，下次我可以选翻个更加好噶嘛，我有能力。 嗯， 唔去選一啲我自己唔中意嘅人 啦。我都試過咧，坐的士嘅時候咧，就見到個咪錶咧，隔離咧有個黃絲帶，我對 扯直咗支咪係。 哦，即係我係試過咧，就係見到喺個咪錶隔離咧，就有個黃絲帶喺度， 好感動。 跟住咧，我就問司機話：你介唔介意影張相？跟住司機咧就第一時間，第一時間就話：哦，呢個唔係我嘅，係早班嘅。哇！清界限， 我有一次就喺我屋企，即系我 攞咗个蓝丝带翻嚟， 呢个先系我嘅， 呢个先系我嘅。我睇你讲唔讲粗口。 我仲有咧，好搞笑，即系嗰个，即系其实而家我唔知点解啦，即系我自己周围去咧，有时都留意呢啲细节，好似喺度揾紧一个同路人嘅感觉，不周围去揾。同埋咧，我因为我成日做嘢咧，我要去差馆咁样。咁去差馆， 你睇有冇差佬揽住啲黄丝带？ 唔系。蓝丝带，其实差馆咧，我系喺有时会见到咧，有啲房嘅门口咧黐住一个蓝丝带嘅， 好多 好多。 咁有时我都会留意， 大堂都好多啦，成日壁布板，我心 比较尴尬嘅咧，就系上个礼拜咧，我去其中个差馆嘅时候咧， 你嘅西装有黄丝带边啊？ 因为嗰日落雨， 我哋唔会用。 咁落雨我就要，我哋嗰日去你大佬，你大日去咪即 系 好似挑人，挑人 都想死啊！ 害咗你嘅客，但系嗰日好唔好彩啊？啱啱落雨，我身上得一把遮， 仲要黄色嘅。 所以我攞到入去咧，都有少少嘅尴尬，扰扰攘攘咁咯吓，系啦，即系 玩多拿你把即人力嘅好似 Candy Crush 啊， 我睇错，我睇错，我仲以为人力系只拳头嚟添。 就係咁啦，呢啲 咁佢有冇有人鬥你啊，先生？ 冇喎，喂，其實係冇喎，嗰次即係我諗佢見到咧，係都冇出聲咯，但可能佢未必 associate 到呢樣嘢。 咁即其實我覺得 但調翻轉頭 唔係好難。 係啦，同埋我都嗰即係有好多警察都好專業嘅，坦白講，即係我而家蘇巴合作，即係做好多嘢咁樣啦。雖然大家係對立嘅，因為我去得差館，我係一定係幫我嘅客。 opposite side 而 係啦，咁佢哋一定係希望砌我嘅客噶嘛，係咪先啊？問題就係話 砌都唔 砌 嘅， 到點解啫？ 未必可能係砌嘅、啊、 法律。合法咁樣去砌都得嘅， 咁啊係，咁咁即係咁大家真係睇到即係呢一年咧，其實香港咧稍微 今日大咧，哎呀，我真係最近收到咧，你知我哋做好多嗰啲 legal visit 咧，我最近收到第一個報酬， 多謝， 係多謝一包檸檬茶。 你 知我過去， 你小心喎、 啊。no， 你知 大馬都好多檸檬茶喎、啊，而家係咪有針窿喎、 啊？Nathan 俾嘅。 哦 ，OK。 即係其實咧，我想講咧，係對上即係做咗百幾好多百隻咧，即係多謝都冇死。即係，哎呀，我覺得 揾唔到你啫。 點解 Nathan 上次我做冇檸檬茶？ 佢聽咗你節目，我叫多謝咗你啦。 咁佢爭我爭我一罐檸檬茶。 喂，你係咪要我開名啊？ 開咩名啊？ 唔係，係咪曾幾何時，我突然間個 Facebook 個 PM 突然間，喂，唔該幫我多謝啊 Donna， 因為佢幫我接觸。哇，你係咪老啊？梗係啦。 邊個嚟㗎？ 我唔想，我唔想講個名出嚟啊、 okay, okay. ！ 但係係咯，我唔想講個名出嚟，有啲事啊。 我哋分享就係、是、其實好多人都同一個感覺就是，其實我哋真係義務嘅，你可唔可以即係我哋唔係要乜嘢、 啊？ 即係可能即係多謝我哋一聲，我哋真係已經好開心咯。 係嘛？咁而家喺度吹雞喎，邊個見到野生捕獲嘅多拿一見到佢就要 多謝佢， 多謝佢。 即係文律師啊，即係個個都係 走埋去攬一下， 咁啊多謝啊， 攬一下食一啖咁樣。 唔係因為我哋遇到一個咧，就係話。多謝都冇聲音，即係其實係好少少少嘅即係 appreciation 咯，一個。 你覺得聽日嗰個 EGM 算唔算香港即係 啱啱好啦？我就想講 嘅。係，我哋講翻呢樣。 所謂叫香港即係教即係叫點講咧？個教院校自主嘅分水嶺啊！你哋自己有冇話心 大咧？好有機會嗱，即係首先咧，呢個 EGM 咧，其實咧。 妖、 哎，你讲咩啫？ 嗱，佢问我名，我都话唔想喺麦度。 你唔好八卦啦，你系要 继续讲。 我知边 个。嗱，呢个系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咧成立以嚟嘅第一个特别会员大会，系啊。咁而家讲紧咧，起码有过千人，我相信听日可能唔止。 呢个系边度举行啊？ 系啦， 你讲 咯。咁听日咧，嗱，听日咧，其实系七点钟就会喺呢个会展嘅呢个旧翼科三 G。咁而家都再次呼籲啦，雖然我自己本身其實我唔係港大嘅畢業生，咁、 嗯、 但係呢我都好希望即係、就是、我哋啲聽眾入面如果有港大嘅畢業生嘅話呢， 咁等我呼籲我一個港 交俾你， 我喺港大 交俾你 上咗三年 學，交俾你 呼籲所有香港大學嘅校友，聽日呢抽少少時間 幾點？ 七點鐘就會開始，咁咧，但係咧，大概會十點鐘開始投票，大概會去到十點半左右就完結啦。 我諗啲人六點鐘鬆啲好去啦，係嘛？ 但係個投票咧就應該會喺我諗都會九點幾十點先開始嘅，咁啊抽少少時間去進行呢個投票。咁 八點半開始投票。 其實個 estimate 咧，大家講法都唔同，因為其實佢哋會係幾個討論咧，佢哋深敲而家就叫做限制咗個時間，咁可能咧可以投票八點幾可以投㗎啦。 個議程係咪去到係有？在投票之前是有第二啲嘢做嘅，即係會唔會有 discussion 啊，使唔使 D 啊？ 有 嘅， 會 要啲嘅， 有嘅。 嗱，我就講下啦，個程序就係七點鐘就準時開始啊，七點鐘準時開始啊， 要啲。 跟住先就通過上次會議記錄啦， 係。 跟住主席就會介紹大會規則， 係。 咁跟住咧就會決定當晚以暗票投票喎。 決定即係嗰日都要 vote 嘅。 係啊。咁跟住咧就會開始每一個嗰啲議題咧，議案咧就會有啲發言咯，每人五分鐘咯。 就冇限人數， 因為有三組議案嘅，就 motion two、motion three 同埋 motion four。 講下啲 motion 先。二咧就係葉建源嘅，佢就有 A、B、C、D 四個，咁其實都係基本上都係話要快啲盡快即係決定請唔請陳文敏嗰類啦。跟住 motion three 咧就係 support 嗰之前咪有十個癲寫一封信嘅，咁即係話要確認佢哋講嗰啲嘢啦，即係學生衝擊係唔啱啊咁樣咁。咁第四個咧就係阿張允琪。就係嗰時令到鄭嗰時個校長即係要走嗰個咧，小辣椒啊！ 我哋可能唔記得係嘛，令到廣大校長曾經要辭職走㗎呢個人。 OK，anyway 啦，okay. 佢就係話將來嘅Council 嘅 Chairman 咧，一定係要受到廣大裏面嘅教員職員嘅接受，先至可以即係理身咯。 嗱好啦，點解好啦？ 咁啊，二三四，咁啊，即係其實二咧就有四啦，即係二有二 A、二 B、二 C、二 D， 三四，咁即係有六個 crop， 即係六樣嘢你要投咯。 OK， 咁基本上咧， 我繼續講埋喎。咁跟住就台下發言啦。咁咧就預計咧就抽呢個45人，每人發言兩分鐘。咁所以都成粒鐘啦。 哦，即係頭先講發言嗰啲係台上嘅，係大台嘅事。 即係嗰個 motion 嗰、那個動議人， 動議人就會 發言啦，解一下即係佢嗰個 motion 係咩咯？即係每人有五分鐘、15分鐘咯。 跟、okay, 住、 okay, okay, 台下就喺度，即係喺度又講啦。咁啊，45位抽應該 每人兩分鐘，嗰度就已經90分鐘啦。 係啦，咁跟住做完呢啲咧，投票啦。 而家講緊咧，嗱，即係佢哋大概 estimate 咧就8:00，我諗開始投票啦。咁但係如果大家有啲，我知道大家放工有時咪唔準時噶嘛。如果遲嘅話，哎呀死啦，我遲咗咯，咁係冇好 開 去咧，照去，因為咧只要係10:30之前，10:30咧就應該係叫做截止啦。如果你10:30之前到嘅話咧，當然你預留啲咁多時間要登記啊剩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你就算晏少少啦，遲放工都好啦，都鼓勵你都點都去埋今次。 聽日會唔會有啲義士去賣下報紙啊？喺蘋果度落下廣告咩？ 哦，咁我又唔知喎、啊。 知喎、 啊 嗯 okay ，可能有啲有心人會做呢樣嘢嘅，咁但係蘋果自然都會做嘅。但係重點就係、是，其實而家講真，社交媒體上面已經講到咁多，大家我哋即係要 share 嘅，要 share 曬。咁好希望大家即係見到啦，就唔好有一個。 聽日係咪要大家打開個風 book 睇下邊啲舊同學讀 Conu 嘅，叫佢投票？ 要啊，其實而家都好似好呼籲佢哋啦，就變咗聽日大家都會走出嚟，唔、okay. 好旨意話一定係救人㗎啦咁樣。其實唔會嘅，因為咧其實對家咧係做咗 今晚真 係 懇請呼籲啦，大家無論咩年紀都好。你覺得自己可能有，即係如果你13、14歲冇得講啦，係嘛？我哋啲細 fans 有啲小 fans 嘛，咁冇得講啦。咁但係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有朋友係讀過 Conu 嘅話咧，嚇咁真係喺 Facebook 度，不如發個 post， 你 tag 下你啲朋友喺個 post 度，叫佢問一問佢聽日有冇時間去呢個投票啦。因為點解我會話聽日嘅投票個結果會唔會係一個分水嶺咧？其實我係想問，其實你對家都係吹緊雞噶嘛？ 係啊。 咁個問題就係話你對家吹緊雞，你又喺度吹緊雞。咁聽日個結果會係有啲即係 something 嘅一個 indication 嚟嘅， 都係係廣大校友一個表態咯。 咁基本上就你對家嘅講法就係話，喂，你係咪需要落一個 order 叫你個嗰個叫 committee 定 convocation 係啦？喂，咁係咪你係咪要所謂你而家要投票去命令落個 order 叫你個校委會幾時處理呢樣嘢？會唔會咁就係一種即係干預咗校委會決定嘅一種形式咧？ 其實佢唔係 binding， 即係其實佢投完之後佢唔係一定要 follow， 不過呢個係一個 全 no, 即係廣大嘅意向， no、所有校友180,000，即係唔係180,000，即係意向咯，就係、是、學校要咁樣處理咯，我哋即係要唔係我，即係佢哋要捍衞翻嗰個大學嗰個自主咯。 即係表態嚟嘅啫，就對嗰個校委會係咪咁樣做咧，就冇一個 嚇。咁、啊、即係我都覺得即係有責任講清楚嘅。雖然呢個唔係一個 obligation， 但係好 即係譬如好似舊年林新強一樣，投咗之後佢可以唔辭職㗎，即係唔信任咪吹咩？我繼續做啊！ 但係呢個會造成一個好大嘅壓力嘅，我相信。 所以佢最後都選擇咗離開個位置咯。 嚇、啊！咁亦都要講翻啦。咁啊，上個禮拜已經出曬新聞啦。陳文敏喺呢件事上面需要有啲咩責任，又或者係戴耀廷需要有啲咩？其實呢啲咧都已經叫塵埃落定㗎啦。咁大家有咩判刑呢？其實即係而家好似戴耀廷就話要等個 official 嘅一個解釋，又或者嗰封信咧要去到佢手上咧，佢先至會公開咁發言，即係回應一下喂，究竟係嘛點樣叫做咩未來幾年啊唔可以出任啲咩即係叫管理嘅職位咧咁樣樣。咁但係佢真係好坦白講，即係院校自主呢樣嘢咧，如果呢一樣嘢死咗嘅話咧，我覺得香港大學始終都係冧場嘅第一步，即係好似嗰啲所謂叫退聯咁咯。即係下一間係中大，再下一間係嶺大，跟住震大，一家一間冧落去，咁學聯變咗學協，咁 八年老店啊，大佬咁都冧啊，即係死緊。 咁 他真係唔使玩。 即係學校已經係咁， 因為好坦白。 你諗下其他嗰啲地方，即係分分鐘第日，你唔好話即係中資公司嗰啲唔好講啦。即係可能好大機會就是香港其他嗰啲公司型機構都會有同樣嘅一個咁嘅變化咧。咁香港就真係，我覺得。 你呢、這个时候你真係可以叫香港真係沉沦咗。 即係我諗去投票唔係在乎你系咪嗰间学校嘅救生，又或者你对呢件事有冇睇法，而係我觉得你系咪一个香港人有啲价值大家要维护嘅呢。 冇错。 只不过听日嘅投票牵涉到某一间院校嘅校友救生系咪。 冇错。 咁但系问题就係话你投呢个票唔系，即係你个身份唔单止系用香港大学救生用呢个身份去投票，其实你系代表咗香港人。 香港人咯、 啊。 话俾咗香港政府听到啲嘢。 你代表我啊。 边一间大学出现咁嘅问题， 其实 我哋都会跳出嚟。 一路我哋搞街站都系諗住抱住呢个咁嘅理念走出嚟嘅。就唔单唔、即係你就算唔系香港大学，呢件事系关全香港嘅人士。你今日系搞香港大学，听日可能搞你公司。咁所以就我哋想话俾全香港每一个人听，呢件系大家嘅事。虽然即系头先话斋就威文话斋系只有香港大学救生有得投票，但系我哋希望系 用咗香港人嘅身份去投票咯。 冇错冇错，就唔系净系话诶，净系我系香港大学就好中意嘅，唔系咁样。 嗱，非常之认真，有听呢个节目嘅人，真系试下喺 Facebook 发一个帖 ，tag 你觉得又或者你知道嘅香港大学救生，听一听佢话俾你听，听有咁嘅事。 同埋即系迟到都真系要咩人 effort 去咯。 系，转头翻嚟第三次。 即系受埋你，一定等埋你。 嗯。